我国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盟员13号和14号分别在南浦市龙岗郡玉桃合作农场和平壤的主题思想塔广场举行集会，表示全面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集会由有关部门干部、农业劳动者同盟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和妇女同盟员参加。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严肃宣布，要千百倍地结算美国对我国和人民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代价，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他们强调，要更加紧密团结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周围，坚持高举伟大的朝鲜劳动党的并举路线旗帜，向着社会主义的最后终点线展开总突击战，奋勇前进。